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海外有个家，我是主持人瑞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新华联马来西亚公司的项目总监杜春鹏女士，欢迎杜总。 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房产和教育哈。因为提起留学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几个大国了，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哈，这些传统的留学国家。那么在东南亚呢，好像就是新加坡的留学会比较受关注了。那么对于马来西亚来说，它的这个，您对它的这个房产呀和教育是非常熟悉，您觉得马来西亚如果作为一个留学目的国的话，它的教育资源怎么样呢？现在是不是有一种被低估或者被忽略的这样的情况？ 现在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们先说刚刚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比较大的大国的一个教育，现在目前为止的一个现状嘛，比如说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往往的话都是比较先进的国家，比如像美国、英国、加拿大等等这些传统的留学国家，那这些留学国家的话，是在这几年是非常非常的引起到国内很多的这个学生，包括家长的一个关注， 是， 对，它是这样子的，因为从它的这个整个的经济发展地位啊，也是在全球相当于来说比较高，然后像政治经济以及综合实力比较强，所以说这也是很多学生以及家长比较关注这些国家留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对，但是也是基于这几种原因吧，所以说我们也能够就是稍微有一些了解的都知道，像申请美澳加，像英国，其实它的留学的这个难度对相比较也会很大，首先一点从这个成本上来考虑吧，那留学英美的一年的费用，就我们知道也不是一般工薪阶层能够去承受跟接受的。然后另外一点的话，他的留学生签证包括学生申请留学的都会非常非常的严格，就可能有一部分的学生不一定会能够去申请成功，但是往往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像加拿大呀，像澳大利亚，可能相比较像美国、英国可能会稍微宽松一点，但是从费用啊以及这个留学成本，像申请门槛的话也会相对比较高。 是是是。 对，是这样子的。但这几年的话，很多就是也是因为信息不断的在，对，不断的在释放，就是信息越来越发达了，那很多人尤其是亚洲的一些国家的这些学生也会慢慢的向东南亚这个发达的国家去倾斜，你像很多人会在前几年的话会把孩子送去新加坡， 是， 但是这几年马来西亚的教育啊发展的特别迅猛，现在在新加坡都出现了一种反流的现象了，就是很多新加坡的居民都会把孩子送到对面的马来西亚去读书，对对，是这样的一个现象，而且尤其是在马来西亚的发展的一个这个教育的历程上，我们先从这个角度来去了解一下马来西亚的教育，马来西亚其实是1957年啊，他是从这个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独立开来的，他独立之后呢，他保留了这个英国的这个教育模式，保留了中国的教育模式，在这几年的话政府也是大力的不断在发展他的一个教育，所以说在近几年的话，马来西亚的这个私立学校的这种教育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也是独有创建了这个双零课程，其实他就是将美澳加新西兰我们都比较关注的这些国家的这些相对比较著名的学校，对，把它引进到马来西亚来，对，在马来西亚开设分校， 然后将一部分的总校课程再次转移到马来西亚来就读，然后提供这种双联课程，就是您可以申请在马来西亚读一年， 嗯， 然后您成功的作为一个跳板， 嗯， 跳去到英美澳这个学校的总部， 嗯， 然后继续的进修， 嗯，就是可以转学， 对， 嗯， 对，不是转学了， 不是转学， 直接对 同一个学校， 对，同一个学校， 嗯， 对，然后这叫双联课程，然后另外一点的话， 嗯， 就算是我们三年都在马来西亚读完， 嗯， 对，我们得到的文凭也是英美澳加总部签发的毕业文凭， 嗯，也就是说对同学来说可能就是一条捷径， 一条捷径，这是一个， 嗯， 另外一点的话，比起来的话直接去留学英美澳加的费用它只需要留学英美的四分之一就可以完成这个我们一般工薪阶层的这个孩子去海外留学的一个梦想了， 嗯 嗯，所以说这也是慢慢的来说他得到了这个全球人的关注，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嗯，可能现在情况下， 嗯， 很多同学还不太了解这个信息， 嗯， 或者是说不太知道这条路可能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是一条很可行的， 对，非常可行的一个能够去海外留学的这么一个途径。 嗯， 现在从数据上来看呢，马来西亚拥有的这种高等私立的院校的话现在已经将近于600所左右了，其中包括像国际学校，全球知名的国际学校，包括一些这种国际的大学，这种高等院校。 嗯，就是说在马来西亚来说，它的这个教育上现在也是越来越成熟了，相当 成熟。 嗯嗯嗯，所以说马来西亚，刚才您提到说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是吧？ 对对 啊，所以说它这个教育体系方面是沿袭了这个英联邦的体系。那是不是就是说在当地会有很多这个英联邦的教育体系这样的模式的学校呢？ 嗯，这种学校是非常多的。 嗯， 马来西亚政府大力的去吸引，就这个来自全球发达国家的这种名校，其实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的占比会相对比较大。它甚至是把整个总校基本上所有的课程会剥离到马来西亚分校，就相当于是你在马来西亚开设一个分校，基本上嗯，在分校就读跟在总校就读是一样的。然后它有一部分的师资， 哦， 是由总校直接是分配到马来西亚分校这边的。 哦， 嗯， 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个同学们去学习的时候得到的这个教育是一样的。 对，教育是一样的。 嗯， 那这个教育是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它都有吗？还是在某个阶段呢？ 嗯，全年龄段，它分为两种。 哦， 一种的话就是引进来的世界的名校的一些国际学校，它基本所有的国际学校都是从这个幼儿园开始一直到高中，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就是大学，就高等院校。高等院校大部分呢同时还开设了这个一年到一年半， 嗯， 甚至到五年的这种 MBA 的课程。实际上来说我们去到那边读书的话可以从幼儿园起一直读到大学，甚至可以在那边读完硕士。 嗯， 现在他的一个硕士的这个申请的比例在这几年也不断的在增加，尤其特别是中国的留学生一般在大四的时候或者大学即将要毕业的时候，他们也会申请马来西亚的这个硕士研究生。基本上去马来西亚读一年半的话，你就可以达到一个国际硕士的一个学位，然后再回国。这样的话可能在就业上会相对占一定的优势。 哦， 甚至很多的学生家长会在孩子在初中甚至高中的这个年龄段就把孩子送到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去让他读书。 嗯， 将来有一天的话可能你不一定会留在马来西亚去读大学，但是你在中间的这个孩子大概在十几岁的时候去过渡，对，作为一个跳板，然后补他的语言。 嗯， 对，所有的国际学校基本上都是有几种的这种。首先一点，它是纯英文授课的；另外一点的话，选修的都是 IB 课程以及剑桥。对，他这样的话，刚刚好在这个年龄段能够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嗯， 然后成功的作为跳板跳到英美澳加任何的一所非常好的国家跟学校里面去。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那如果说通过这样的一个体系，它相当于是比较顺利的承接下来哈，将来作为一个到英美澳加这样的国家去顺理成章的过程了。 嗯嗯嗯。 那如果是在基础教育阶段，我们提到这个马来西亚，刚才咱们说叫英国的教育模式，那它到底跟这个澳大利亚、新西兰呀这些英联邦教育的体系的这些学校，是一模一样吗？还是说有什么差异或不同？ 基本上是一样。我举几所， 嗯， 举几个学校的例子吧。 嗯嗯， 就是在我们项目向北边，大概是在1公里左右的话， 嗯， 我们那边就是有一所国际，就是教育城， 教育城里面的话，它分为两期的开发。第一期的话就是高等教育，基本都是云集的大学。那么到二期的话就是国际教育，在那边的话就几所非常好的学校，你像美国莱佛士教育机构的，叫莱佛士的这个国际学校，对，它跟美国总部的所有的教学模式是完全一样，它基本上是在这边只是建了一个分校，将一部分的师资力量剥离到这边来。还有另外一所学校，就是这所学校是叫马尔堡。啊，这个马尔堡的话是全球唯一间的分校，也是落户在马来西亚，落地在马来西亚。基本上我说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大家都知道这所学校的含金量了，就是英国的凯特王妃，她就毕业于马尔堡，就这所学校。像这样的国际学校，基本都是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高中，辐射到整个的这个全年龄段，是这样子的。对，他的教育力量以及师资的这个质量的话，都是从总部直接派遣过来的。是一样的。 所以说从这个教育质量上来说，它是相对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哈。 对，非常有保障。 另外这个师资方面呀，也是有一部分这个直接从总校派过来的师资。那么如果在这个学校这样的学校去读书的话，花费呢？花费就是刚才您说的也是相对比较划算吧，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你像一般那边的国际学校平均下来的话，应该是它分几个阶段，它也看学校它的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你像马尔堡那是纯是皇室的这种学校，大概一年费用的话和人民币在17万，其实比起来的话比中国我们现在目前为止身处北京吧，北京的一般的国际学校都在20到25万人民币左右了啊，费用还会相对低。然后另外一点的话，你像莱佛士像这种教育这种国际学校，它的学费一年下来的话应该是在6到8万人民币，那甚至还有相对更低一点的话应该是在3万到4万左右的，基本是这样子。对， 这个就可能就是很多家庭都是可以承受的， 都能够去承受的。 那除了这个学费方面之外，那对于但凡是想去的同学，有什么样的门槛吗？或者说只要是想去都可以去申请了？ 先说一些就是相对比较年龄偏低的孩子吧，我们去就读国际学校，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因为我们是这个项目，我先说一下，我们是赞助了一带一路的奖学金计划，我们也有几所这个名校 奖学金计划， 这个是给到即将读大学的这些学生，但是我们在国际学校里有几所合作的学校，我们都会有这种教育考察团，然后我们会带您去到学校，或者是对这个学校前期有一定的了解，希望能够帮助您进行学校的预约跟面试。对，面试的话我们在拟定的时间内带孩子去面试，面试成功了之后的话，基本上2年之内我们可以随时持这个面试成功的这个结果，然后去入学就可以了。他对小孩子的要求啊，一般情况下，高中以下像小学啊到初中这个阶段啊，他对语言是有一定要求的。基本上要求的话也不会是特别的高。 要参加哪种考试呢？ 他会有自己的一个笔试跟口语的一个测试。 自己的， 对，同时他也会开设这种叫语言强化班，他会通过这种语言强化班3个月到半年的这样语言强化来帮助你去补语言。但是一般情况下都可以能够在3到6个月的话去通过的。如果特别的能力差的，他可能也有会被拒收的可能性。对，但是如果是偏大的孩子，因为今年夏天的时候我们也输送了很多的国内的这个学生去到那边面试，或者有很多学生也是顺利的办理了入学。对，如果要到了高中之后啊，他可能会对语言的这方面会要求会更苛刻一些。对，因为17、18岁的孩子可能他接受能力会相对慢一点，可能他在面试的时候要求会更严。对， 那这些孩子如果是高中生的话，他需要提前参加什么样的考试吗？还是说也是去 面试跟口语跟笔试？会做这样的测试。 好，那就是说对于这些孩子来说，达到了这个语言上的要求就可以有资格去申请了。 对， 其他的方面有要求吗？ 语言的话，要求如果语言还是相对偏弱一点的话，也可以通过他们学校组织的这种强化班去突击语言。学校因为所有的国际学校它不是只面向于这个英联邦的国家，因为他们母语是讲英语的。等对于我们中国、韩国、日本以及等等的一些国家，他们是不，我们的母语是不说英文的。所以他也会针对这样的学生，也不会把门槛设置得过高。 相信大部分同学都是可以有这个机会去， 对，有这个机会 去试一试的。 嗯， 那如果是说真的是尤其是低龄一点的孩子到当地去读书的话，可能作为家长来说还是比较不放心的哈。 对对对。 那如果是在当地上学的话，是住校呢，还是说自己的这个居住方式上来讲，购买房产有这个家长去陪读啊，还是说所谓的找寄宿家庭啊？我们一般可能出去读书会有这些选择哈。嗯， 这个也要看年龄段嘛。我觉得偏小一点的孩子，还是有家长照顾会更好一些。 对， 对， 对， 马来西亚也会对这个留学生家长开放这种陪读签证。对，基本上我们去面试正式入学之后啊，学校会给我们的学生去申请留学生签证，同时也会给相对偏低龄的，对，会申请留学生陪读的这样的一个签证的。当然从这个长远的一个角度来说呀，还是因为你现在发现就是所有国外大学都是一样的，基本他的学校的这个宿舍的配比 都不够。 而且另外一点的话，可能宿舍的这个租赁费这个每年的这个费用也会相对偏高，所以说将一部分的孩子是挤到校外去了。 是的， 对，在校外租这个租房的，就自己去租房的这样的现象还是蛮多的。所以说如果家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在那边购置一套房产。对，这样的话除了生活上方便来说，现在目前为止马来西亚的这个房产也都是非常非常火的。对，这年的发展速度也是非常快，现在目前为止也是处在一个价值洼地。对于将来未来你学成留下来继续工作，对， 可以居住， 对，可以居住。 嗯， 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学成归国之后，我可能不在那边居住，我可以留一套房产作为投资，或者也可以把它变现。其实还是发展前面，对对，空间是够大。嗯，另外一点的话，我们租，比如说我们买一套两房，我们可以把其中的一间房子租出去，以学养房的这个。以房养学，对，对，以房养学的这种可能性也会有。 也就是说大家其实说是可以有多种选择，比如说上寄宿啊，或者是说租房等等，但是算下来比较划算的话，您的建议里边还是说觉得这个购买房产从长远来看， 对对， 还是更适合的哈。 对对对。 嗯，那么在马来西亚如果说真的想购置房产的话，也会像咱们北京一样，比如说有学区房吗，或者是说怎么去选择呀？对于房产， 我觉得学区房的概念在那边还是有的，因为你像有些学校，我们守着学校相对比较近的话，我们那边的话十几所大学又有大概现在七所左右的这个国际学校的落户，那么这些学生都有在校外住宿的需求，包括一些低龄儿童的话可能会有家长陪读的需求。当然我们要是肯定要去选择的话，会选择离学校相对偏近的地方，方便一些，所以这边的房屋租金会相对偏高。会高一些，平均一套一房的话能够在离学校相对比较近的地方，我们所谓的学区它的租金相当于较高一部分，大概是在合在2500马币左右。 和人民币呢？ 和人民币大概应该是在3000多， 也就是说即便将来毕业了这个房子留下的话还可以以比较 升值 啊，升值还能出租。 对， 所以说从长远来看的话，可能也是就像您刚才说的还是个价值洼地的话，那么将来还是划算的哈。 对对，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另外呢，我们除了说这个低龄的孩子，然后高等教育方面，这个马来西亚的大学怎么样呢？有竞争力吗？ 马来西亚的大学相对来说竞争力还是相对比较强。刚刚我们也有介绍到了这个双联课程。 对对 对， 对， 马来西亚其实是引进了非常先进发达的这个国家的一些非常优质的学校。其实有一所学校就是中国的厦门大学，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它也在马来西亚开设了分校。对，开设了分校。像这些大学引进来之后啊，它会提供一个双联课程，而且这种双联课程只有在马来西亚才有。它就是将总校的一部分课程转移到马来西亚分校来读，在这个学生入学的时候，他会让您签一个这个双联课程就读的一个方式。马来西亚大学啊，通常是分为三年制的，比如说三年制，他会让您签署一个，比如说1+2，第一年的话我会留在马来西亚的分校读书，那么第二年的话我就可以申请去总部求学，那么成功的作为跳板，可以在第二年、第三年 比如说我们选择英国的一所名校，像雷丁大学，我可以在第二年的时候去英国雷丁总部去学习，或者是二加一，我两年的话，我可以选择在马来西亚，在我读在第三年的时候，我也可以去到英国的总部继续读这第三年，或者是三加零，我三年的话全部在马来西亚读完。但是我拿到的文凭也是英国校长亲自签发的毕业文凭，而且现在目前为止，马来西亚的话，所有的大学80%以上都是有得到中国教委认证的。 哦， 对，所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中国的学生去到海外留学，一定要问清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所选择的这所学校一定要在中国教委得到认证的。 嗯， 这样的话，你的学历，学生归来之后，你的学历才能 在国内 对才能认可。 对对 对, 对。 之前我们也听说过很多国外野鸡大学的事件嘛。 嗯， 其实并不是说人家学校不好，可能是他并没有在中国教委去做备案和认证。 是，那就是说这个在马来西亚双联课程，您刚才一直提到的一个双联课程是它的一个特色了，就是说其实在很多其他的国家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只有马来西亚才有。 对于同学们来说，可以说是上这个双联课程的话，真的是比较有效又省力的哈，就是对于申请来说哈。我们也看到数据，就是说马来西亚是有10所的高等的公立大学，还有4所外国大学的分校，另外还有数量很多的这个私立学校来提供这个双联课程，也就是说大家其实还有很大的选择的余地的哈。那如果是父母希望孩子在咱们中国考一所好大学，其实并不容易， 不容易，不容易。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有一个叫马来西亚的第二家园计划。 对，第二家园计划，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其实是马来西亚给是马来西亚的一个身份，对，世人来说，我们就相当于就是马来西亚的绿卡了。对对，马来西亚首先讲它为什么叫第二家园计划，因为它不是一个纯的移民国，就是我们去申请马来西亚的这个移民的时候，也只能是拿它的永久居住权。对，但是这样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也是有一个好处了，咱们都知道中国现在是我们的身份还蛮好的啊，对，都很有含金量的，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去注销中国的国籍，同时你拿到马来西亚永久居民的一个身份，这样的话你可以享两国的福利。对，福利待遇。另外一点的话，我们刚前面的话也有讲到，马来西亚是一个英联邦的国家，我们拿到第二家园身份的好处是可以以后再去到所有的英联邦的国家，我们进行签证的时候，我们可以走到快签，就、对，3到5工作日，对，非常非常的方便。 这个怎么得到第二家园计划？怎么得到？ 其实申请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我们只需要在国内啊，就是证明一下我们的实力，提供一个大概100万人民币的资产证明，就是我有一个100万的资产，但是这个资产不能够是车子跟房子，它必须是一个定额的存款，还有每个月的收入在1万马币以上，对，作为主申请人，对，比如说我作为主申请，我现在正在办理第二家园，那我要提供一个我名下的存折，大概里面有100万人民币，然后另外一点的话，每个月收入在16000以上，连续3个月，然后剩下的话就是我要提供的有效证件。以及我在国内没有任何的违纪跟犯罪记录，这个去派出所就可以开到。对，我申请提交应该是在三个月左右都会获批，对，它是有时间节点的。3个月获批之后，同步的话，我可以就是第二家园身份呢，还有一个另外的好处是，一个人作为主申请可以全家进行获批，就是我作为主申请，然后我可以带我的配偶，只要我的孩子在21周岁以下。对，包括如果你像我申请第二家园，我的父母已经超过60了，我可以申请把他一块带出去。 哦， 甚至 超过60 岁。对对 对， 主申请人的父母也可以跟我一起申请这个第二家园。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如果在国内的话，比如说有服务很多年的这种保姆，需要还要继续照顾我们，也可以跟他申请这个工作签证。 哦， 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申请全家获批呢，这是马来西亚第二家园的优势。我们在申请通过之后啊，我们还要当然我们国内的资产100万以及我们每月收入的16000的这个钱就可以拿了，就可以提出来了。其实第二家园计划它还是一个就是拉动这个马来西亚的存款，对，我们要把这个钱带到身上，然后我们去到马来西亚，如果我是50岁以下的这个年龄申请第二家园，我要在那边开设一个我个人的账户，我要存一个大概30万马币，当于等额人民币50万左右，对，这样一个存款，然后我全家就可以拿到这个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这么一个身份了。对，当然那个这50万的存款，我们那个很多的客户也会去关注，比如说我50万存款存到马来西亚，我这50万要